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地里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滚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啊边听段子边来聊一聊咱们中国古代的这部儿童文学读三字经。这两天呢，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啊，曰喜怒，曰哀惧，爱物欲，七情具，这一句介绍的呢是我们人的七种感情或者说情绪啊，喜怒哀惧爱物欲。今天呢咱们该说说这物了啊，好恶的恶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善恶的恶，一个多音字。在这儿呢意思就是说呀，跟这爱什么东西相对应的，不喜欢什么东西能到恶的程度啊，其实可以说不仅仅是不喜欢了，那是有讨厌厌烦厌恶这样的情绪在其中的，这种感觉也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当然随着后天的学习啊，可能知道了某些东西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啊特点之后，可能原本我们不讨厌的东西后来可能讨厌了，但是呢对于某种事物的这种厌恶情绪，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我们厌恶啊？只要这东西能够引起我们的不快或者说不适，比方说啊有异味的东西，会令我们觉得痛苦的东西，会令我们有不舒服感觉的这些人事物，都有可能令我们产生恶的情绪。和其他情绪一样，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绪，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更偏负面的一种情绪，同样要学会控制。而且呢，当我们对人事物产生这种厌恶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得去找一找原因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情绪？有可能问题出在别人啊，或者说这些事情本身上，但也有可能啊，这问题的根源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就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反省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这种负面情绪转化成一个更积极的因素啊，不要被这样的情绪所困扰所左右。比如说我们今天首先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叫错走了这一步，姜昆和李文华老师啊早年间的一段作品。作品的这位主人公啊，就对什么东西似乎都有着一种厌恶情绪啊，以至于别人都给他起了个外号，本来这人姓范啊，但是大伙儿不叫他老范，叫他老烦，那看什么东西都烦，都不喜欢。怎么导致的呢？这问题啊就出在他自己身上。我们来一起欣赏这段错走了这一步。 最近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过没有？ 什么画啊？ 画的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 哦， 下面有一行字儿， 怎么写的？ 妈妈只生一个好。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是咱们的政策 啊，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呢？ 这句话怎么了？ 妈妈只生一个好 啊， 奶奶照着七个生。 嗯，嗨。 啊，哪有这么理解？ 有人可这么理解啊。 谁呀？ 老樊。 老樊是谁呀？ 就我们单位。 嗯， 跟我办公室。 嗯， 坐对面的。 哦，一个单位的。 哎，你看他， 嗯， 一天到晚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毛。 老烦。 哎，见什么烦什么。 是啊， 那眉毛您看吧， 嗯， 一天到晚8:20、 啊、他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了。 怎么呢？ 我老是9:01，老横。 像话吗？其实他姓范。 哦，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那么说这人生来就烦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 哎，什么时候？ 年轻的时候。 哦， 那生活爱好多了。 都有什么爱好？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嗯， 逮个蛐蛐，喂个鸟。 嚯， 他那屋里您看吧， 嗯， 墙上挂着鸟笼子， 嗯， 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养着猫，被窝垛上还放一大鱼缸呢。 嚯，把鱼缸放被窝垛上， 那儿暖和呀。 哦，这还是热带鱼。 别看有这么多生活爱好 啊、 工作一点没耽误。 会休息又会工作，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 还是好样的。 没几年， 嗯，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结婚了。 没有一年的功夫，爱人怀孕了， 嗯、有喜了 啊！你高兴， 嗯 啊，把那个保胎的药买了10好几桶，那搁着， 真下功夫。 孩子生出来以后， 嗯， 更高兴了， 天人进口喜事儿啊！ 一抱孩子，乐着嘴都合不上了。 是啊， 你看那劲头， 你这儿甜炮弹呢、啊？ 哇，甜炮弹， 这是什么姿势的？ 他不是头一个没抱过吗？ 连孩子都不会抱， 抱着孩子， 嗯，嗯 嗯嗯，啊，孩子他妈 干嘛呀？ 咱们也有孩子了， 这有什么新鲜的？ 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嗯， 我看随你。 是啊， 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嗯、你别说，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对的，嗨，现在就有用。 你说他怎么长的？ 嗯， 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呢。 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这是。嗯， 我看咱们这孩子比他们小张那孩子强。 小张那孩子怎么了？ 他们那孩子不会长。 哦， 谁都不随，他妈也不会伺候。 嗯， 都100天了还没长牙呢。 那个3月就长牙呀。 都说咱们孩子长得瘦，长瘦怕什么的呀？ 嗯， 俗话说得好， 嗯， 别看我们孩子膘不够，这叫有钱难买老来瘦。 嗨，那这么点孩子挨得上了？ 高兴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瞧瞧， 上班哼哼唧唧就去了， 这高兴吗？ 下班蹦蹦哒哒又回来了。 是啊， 你看一下班，嗯、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干嘛去啊？ 接孩子去。 这高兴劲儿， 把孩子放到家，递了一小筐，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干嘛去啊？ 取奶去。 这乐呵劲儿， 放下奶瓶子，抄起了一瓶子，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又干嘛去？ 打橘子汁去。 还真够他忙的。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小盆，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又干嘛去？ 洗尿戒子去。 洗尿戒子还唱呢。 一块一块洗好了， 嗯， 往铁丝上一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这是什么音乐呀？ 联合国升旗啦！ 嗯，他也太高兴了。 那个时候生活就是有幸福和欢乐呀， 多好啊， 一点愁事都没有。 真是的。 可是现在 啊， 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一点您都找不着了。 因为什么呢？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头一年是一个 啊， 后二年又生了4个。 哎，怎么2年生4个呀？ 2胎赶上全是双棒。 你这巧劲儿的，这一下就5个孩子了。 那几年不是没宣传计划生育吗？ 哎呦，这下可罪孽了。 从此热爱孩子那点劲头一点都没了。 你瞧瞧， 孩子长大了， 嗯， 你看这个爸爸回来了多高兴啊。 是啊， 爸爸爸爸爸爸爸，一个一个那么叫， 都这样啊。 你看他的劲头， 嗯，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爸爸爸爸爸爸，叫什么叫什么呀、啊、 孩子喜欢你、啊、 喜欢什么？你们瞧，你们都打哪儿来的？你们 哎，怎么这么说话？ 你瞧你们这脏相，你们打仗去了？怎么一个都跟俘虏似的呀？你们、 孩子也不好了。 真是的，我怎么养这么一帮小爸爸来着？ 哎，这你问谁呢？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你瞧瞧，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孩子太多了， 自己连续两次都没调上级。 为什么呢？ 老请假呀，带孩子看病不是事假就是病假呀。 工作也受影响了， 哦，生活中那点闲情逸致是一点都没了。 那个热带鱼呢？ 热带鱼都喂鸟了。 鸟呢？ 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它宰了，炖点肉全让它给开了。 对，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蛐蛐也没落得好。 哪儿去了？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得，这下全完了。 这个人呢，现在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 还唱不上了？ 还唱什么？烦还烦不过来呢。 没心肠唱了。 哎，你别说，那天也不知怎么听了一嗓子， 又唱上了。 打窗户外头就传出来了。 唱什么来着？ 呀嘞吧得起路撒都可以拿开了。 怎么听着这么惨的话？ 我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他干什么呢？ 跟几个孩子拽着一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那块儿。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我们非常了解他呀。 是啊， 你一看他上班一进办公室那劲头， 进门就烦， 垂头丧气的。 你瞧瞧， 一推门 这就烦上了。哼，自己跟自己较劲。 真是烦人，这一天到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上班去吧。 那就接电话吧。 哎，老爷爷不赖到。 哎，说什么呢？也不 烦着呢，烦着呢。来什么电话？ 人家要是联系工作呢？ 联系什么工作？联系工作。下班再说。 这下班找谁联系？ 上班上班，人家老接电话，像话吗？那怎么工作呢？玩干嘛呢？是 吧？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知道不知道？ 涨工资的会， 我不涨了，我不涨了，让他们涨去，我不涨了，我凑合花着，烦着呢，我跟你说。 你看，那会后要有文艺节目呢？ 别提节目，你别提，我最烦节目，我最烦节目。 节目怎么了？ 你现在的节目都什么？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节？那那个那个还相声什么祖爷爷那谁说呢？都是那不是？ 哦，那是我说的，叫祖爷爷的烦恼。 我最烦你了，我最烦你，你知不知道？我知道。 我也招你了。 哪年哪年你电视你都出来，你那个连个儿你都不长，我跟你讲。 我都什么岁数我还长个儿？ 你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节目都什么？什么叫祖爷爷替你给个三元？那都是干嘛的？那是。 那是宣传计划生育呢。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呢？你这玩意 儿，什么叫我生不生？我告诉你啊，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我每人都要关心。 是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生孩子，是这？ 是啊。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的？ 谁跑台上生来了？ 你说点大伙儿那真正关心的。 那你说应该说什么？ 你说说那个冬储大白菜。 冬。 说你说说蜂窝煤倒烟。你说说现在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怎么两只都一顺边的呢？我说 都让他赶上了。我告诉你 啊， 要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是是，你可以说，我知道你说去、 啊、 你说你别在人家个台上，人铺的地毯都挺好的，台上你说那干什么的？ 那怎么不能说呀？ 你台下边说去。 台下我跟谁说去？ 你找那没人地方说去。没人 没人说谁听啊？ 没人说谁听。你现在你说那个，你这都什么呀？你说你讲的都什么呀？ 讲什么？就应该讲这个 啊！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 你看你又来劲了，又来劲。你说你就 什么叫来？ 你说怎么控制？控制什么？控制那干嘛？都怎么回事？ 我们讲一讲 啊。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讲讲从现在开始就实行以币为主的方针。我们 等是，哎呦，你们听他说什么？那什么词儿呢？以币为主，那多难听的词儿啊！ 这有什么难听的呀？ 你干嘛那什么？ 晚婚晚育，实行避孕。 哎，你别说，我不听了，我不听了。 你现在不让说， 那么台上你怎么都说那个避孕？哎呦！你唱歌，台上你唱歌行啊！ 嗯， 你唱，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楼喂，甜蜜的歌，甜蜜的歌，飞满天楼喂，这还行啊，这个 这挺好、啊。 你能唱那个吗？ 怎么唱、啊？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避为主就是将避呀嘛避呀孕，多难听啊这！ 你生气？谁让你就唱这词儿去了？ 你说说现在，你现在那滥砍滥伐，树都没了，你说这事儿吗？你 那也跟人多有关系啊。 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宣传计划生育啊。 那你可以说说现在什么早早的谈恋爱啦，穿着打扮，这事你给我们。 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啊，是 是吧？ 你可以说说现在，哎呀，带青年怎么那么多？你看这。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呀。 是啊，你可以宣传宣传，这不都是过去闹的？这是 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现在要宣传计划生育呀。 是 啊， 你可以宣传宣传计划生育 啊。对呀、啊，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这根本就离不开。 怎么离不开？你别老计划生那个。 底下有没有妇产医院的？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说。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我检查什么？我检查什么？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我干嘛不烦？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怎么了？ 你早干嘛去了？你头发你都这样，脸都这模样，你才过来宣传来的？你年轻时候干什么去了？你早20年宣传，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哦，嫌我们宣传晚了。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他自己也明白了。 我不说，你想象得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他的生活当中，别人有的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生活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罪，国家受累。 所以他个人也老烦了， 一天到晚烦得这样，你说别人看着他都不高兴啊？ 那当然了。 哎，得了，老樊，你看你干什么？一天到晚耷拉个眉毛。 对，劝劝他。 我跟你说点高兴事儿。 说说。 今儿来通知了，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买那个。电冰箱10台以上减价，你算一个怎么样？ 还便宜。你看， 一听这个他又烦了。 买什么买什么买那干嘛？买那我不买不买。 买电冰箱好事儿。 干嘛用？ 往里放东西啊。 我们家有大衣柜。 嗨，说的是放吃的。 放什么？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不在这剩下不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我们家孩子手快，跟狼似的。我跟你说。这事儿你们就我没有。 哎，完了，你别走，这么买张电影票，咱们看电影去。 看什么电影？我烦着， 逛公园去。 反正， 吃点冷饮。 烦着呢，你怎么回事？ 吃点冷饮就痛快。 我痛快不了。 怎么了？ 我兜里有钱吗？ 没钱，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 回家了， 爱人把饭准备好了。见着饭他也烦， 吃饭也烦。 怎么这晚上又吃？中午不是吃过了吗？ 那能代替晚上的吗？ 我不吃，我烦着。我现在 我说啊，你再烦也得吃东西。 我不吃，我就不吃。 多少也得吃。 我就不吃。 要照顾 你，别劝我，你劝我，我豁出去了，我吃啊。 哎呦，你吃什么呀？ 我吃药。 这可别去，我说的是让 你来什么？你来什么？你这我吃去火的药。 哎，对了，你这火势不小。 就把药盒子给我拿过来，赶紧去。我就来这个了。怎么这么硬啊，这玩意儿？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你看，你就点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水把药送下去了，老樊坐到一边去消气儿去了， 还不错。 消了气儿没一会儿啊，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就见这气儿啊 消下去了， 咕噜咕噜它顶上来了。 怎么到顶上来了？ 不但顶，也不知怎么绕肚子里转圈儿。 哎呦， 老樊在外边给挡着。怎么回事？回音儿，哎，这边上来。 哎呦， 走。老樊一想，坏了， 怎么了？ 这药我也没看清是什么药，他年头一刚才吃这不少了，这个。 哎呦，要是这个药物中毒可麻烦。 它有副作用啊， 这可危险。 一想到肚子里更不好受了，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也下来了， 自己也害怕了。 哎呦，坏了。 嗯， 我吃错药了，我。 嗯， 孩子，快把你妈给我叫过来。 叫孩子妈干嘛呀？ 我跟他说两句话。 说什么呀？ 我甭管说什么，我说两句我就回去了。我 哎呦，要留遗言了。 反正你们也长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讲接班儿呢？ 嗨，这就叫接班儿啊！ 我这些年我就知道我不是好烦，我也不是好闹，我。 怎么还要唱啊？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

他走了，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吃吧。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打外面来个饭座，年轻的小伙子 吃饭去。 哎呦，一蹬我的椅翅，这话说着难听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叫他那同伴，哥们儿，别满树拽了去了，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喂， 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是，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什么呢？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回家吃去吧， 没法再吃了。 那是啊，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问什么呢？ 呀，你吃饱了？ 吃饱了。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净生气了。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就是。 你吃吧，我不吃了。 你呢？ 敲门睡觉。 哦，休息休息。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谁来了呢？ 我的外甥。 哦，您外甥。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哦， 手特别巧， 还钻研。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都会修理什么呢？ 电视机。 哦， 坏了能修。 哦， 电冰箱坏了能修。 嗯， 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哦，还钻研。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啊，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对。哦，多年失修，不早了。 哦，失灵了。 他就跟我说，教教，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对， 我一想也对， 就是嘛。 上礼拜天拿走的。 哦，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哦，来了。 当当当当。本来我就一肚子火。我说谁啊？他说我。不是，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他倒急了。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就是，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就是。不笑话。 送钟来了，我把门一开，出去。 你怎么踹人家呀？ 踹他 啊！ 我还打他呢。 是啊，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是。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哦，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哎，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就是啊。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嗯，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就是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着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哦， 真会说话。 是啊，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怎么说的？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就是，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对， 不怨你舅舅发火。 嗯，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是啊，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那应当说什么呢？ 那叫向遗体告别。 不要。 好，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高英培先生和张振铎先生表演的一段别扭话。作品当中啊，高英培先生碰到的这些不会说话的人，这是导致他后来产生烦恶情绪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这应该说不怪人家啊，谁碰上这种事儿，心里头肯定都不痛快。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人看什么都不顺眼啊，看什么心里都不满，也有这种烦恶的情绪产生。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其实就是我们想给您啊再扩展一些关于人的情绪的这个认知啊。我们中国古代咱们提出说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样。其实呢，我们人的情绪啊，或者说本能会产生的这种情感的反应是不止这七样的。随着我们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提高啊，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种情绪啊，也都是与生俱来的啊，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可能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情感反应。比如说我们下边要跟您讲的这种情绪，就是嫉妒的情绪。其实家里面如果说有两个孩子都很小的这种时候，您就会发现您对一个好一点啊，对另一个呢稍微的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冷淡，冷淡的这位他这心里头，其实你就会观察到他会有不痛快的表现，他可能会去向您索取更多的这种拥抱啊，更多的这种关注啊，其实这都是我们自身啊有这种小的嫉妒的一个正常的反馈。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那管什么呀、啊、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 嗯 啊，有我在这儿。 嗯 嗯，15块钱呢 啊， 让他拿不成， 我揭发他有问题。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什么我就知道？ 嗯， 我替你说呢， 他确实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啊， 他这人， 嗯， 他有野心。 嗯， 他要害人。 他要害谁呀、啊、 他要害我。 害你？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不、哦、怎么回事？ 咔一刀两断了。 不，你说说怎么回事？ 他偷偷跟别人说、啊、让我听见了。 说什么来着？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一分为 多残忍啊。 行了，行行行行行， 什么？ 那是要害你呀、啊？ 什么？ 那意思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嗯，那是要害我， 不是害你， 就是要害我。 嗯， 我想办法报复报复。 你打算怎么着？ 有的是办法。 怎么？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打电话呀？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哦，怎么回事？ 赵岩昨天出差、嗯、遇上车祸了。 嗯， 让汽车给撞了。 哦， 火车又压了一下。 嗯， 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怎么这么热闹啊？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医院在哪儿啊？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哎，公开造谣啊。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还打？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 嗯，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怎么？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死了？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 哦， 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上哪儿啊？ 在那个 嗯 黑龙江佳木斯呢。 哎，这缺德不缺德呀？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又打？ 你是赵岩吗？ 嗯，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怎么？ 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一块儿犯病？ 犯病犯得很厉害。 是吗？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医院在哪儿啊？ 在大连呢。 哎， 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我行行行行 啊， 你这是要干嘛呀？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对呀、啊、 我让他这俩钱啊 啊 全折腾上车钱上了。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严重是什么呀？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到一块儿了。 那就对着呸呗， 谁都不服谁呀、啊、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呀 啊，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 呸， 俩红眼病撞上了。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 嗯、 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啊。呸。 哎， 那劳模本来就是我的。 呸，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啊、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我呸，我处处比你高。 呸，我事事都比你高。 我呸，我觉悟比你高。 呸， 我热情比你高。 我呸， 我干劲比你高。 呸， 我质量比你高。 我呸， 我效率比你高。 呸， 哦啊！ 呸！ 怎么着？ 我血压比你高， 这还记住呢？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季先生和赵岩先生表演的这段特种病，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